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南部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夜间轻雾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4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今天是2018年的3月16号星期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关注啊，为您精心挑选的一些投资的资讯以及一些投资的话题。那首先呢，要告诉大家，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的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加强数据治理，另外呢，私募行业马太效应，前20%的私募掌管90%资产。另外，股市收评今天也会跟大家谈到 A 股市场整体延续缩量震荡走势。那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咱们的股市收评也将为您连线专家，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一些热点的板块。那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友邦保险的寿险顾问温阳一起聊一聊关于儿童意外险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带着我们这个祖国的花朵出去玩的时候，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跟您进行案例的分析。那么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的，来到今天的财经风云榜，首先要关注到的是银监会。银监会今天发布消息称，为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数据治理，起草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征求意见稿。那在这份意见稿当中，就包括了将数据纳入公司治理范畴，以及加强强化数据安全等内容。预计未来啊，首席数据官这个职位也将产生。目前这样的一个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并适时的发布。说完了银监会，我们来了解一下证监会。证监会今天通报了2017年下半年 IPO 企业现场检查及问题处理的情况，其中呢公布了一些数据，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那首先就是2017年下半年呢，一共对22家排队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 其中对两家企业采取了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另外呢，对13家中介机构拟按照程序采取相关措施，对3家企业和机构进行约谈提醒。另外呢，有10家企业撤回了首发申请。再来关注汇率方面，今天下午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报 6.3247， 较上一交易日跌了26点。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199个基点，报 6.3340， 终结了四日连升。本周汇率累计上涨123点。再来关注一条私募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私募行业发展，2017年私募行业的分化程度远超此前市场预期，前 20% 私募掌管90%资产。那这个数据显示，50亿元以上规模的私募2017年资产规模增幅高达 39%， 获得了1100亿元资金的净流入，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私募。50亿元以下的私募面临资金流出和缩水。那再关注一条央行发布的消息，央行发布2018年第一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50%居民认为房价会稳定下来。据了解呢，央行调查针对的是全国50个城市20000户城镇的储户。在居民倾向投资方式当中呢，股票仍然居到第三位，但占比呢跟之前略有下降。未来三个月准备增加支出的项目排名依次为旅游、教育、医疗保健、购房、大额商品、社交文化和娱乐保险。下面是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网购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网购用户网购满意率水平较高，并逐年增长，满意率已经超过 90%。 那就会有朋友看到这样一条消息问，哎，北京人为什么热衷网购？其实不光是北京人啊，这个不过调查显示，方便快捷、价格实惠、商品丰富是吸引消费者进行网购的一个主要因素。其中呢，近80%的用户看重网购节约的时间。那另外的一些数据是，北京用户平均每月网购 5.1 次，近70%网购支出来自于女性。下面再跟大家关注一组公司动态。长和，李嘉诚卸任董事会主席一职，长子李泽钜接棒，2017年收益 47% 来自欧洲。腾讯方面的消息，与北大医疗达成合作，探索智慧医疗整体解决方案。另外呢，中国联通交出了首份混改成绩单，净利猛增 176%。 还有一条关于这个电信方面的消息，华为掀翻爱立信，成为了2017年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商。多喜爱年报拟10转7派 0.26 元，飞荣达正与宁德时代正在接触中，春秋电子投资设立合肥博大精密科技公司， ST 家电汽车用电机项目部分型号已实现小批量生产，领益制造传音控股是公司子公司地晶光电的终端品牌客户，哈尔滨银行撤回 A 股上市申请，内资股股权结构变动完成后再重启，欧比特停牌进行定增询价工作。最后再来看看股市的情况，今天呢 A 股市场整体延续缩量震荡走势，其中上证综指在3300点关口下方窄幅波动，尾市失守年线支撑，中小创表现逊于主板，创业板指跌超过 1%。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 3269.88 点，跌 0.65%， 深证成指报 11051.12 点，跌 1.01%， 创业板指报 1821.32 点，跌 1.48%， 中小板指报 7563.50 点，跌 1.14%。 成交方面，三大股指均有明显的缩量。那在盘面上呢，行业板块多数下跌，煤炭、电子元器件、有色金属、家电、食品饮料、钢铁等跌幅居前，仅综合房地产、商贸零售等少数几个行业上涨。那概念板块表现相对活跃，创投、独角兽概念今日再放异彩，新零售、房屋租赁、新能源汽车等概念也纷纷走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那下面我们也是趁热打铁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还是在请您在周末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这一周吧，啊，今天也好，这一周也好，整个一个盘面情况，包括下周会有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变动，请您来说一说。 哎，好的，这一周都是阴线啊，五大指数，我所说的五大就包括51050，跌幅也都是差不多，一两个点的跌幅，那么但是这个还是明显的，看到身强互弱，也就是说。这个在板块方面，这个深市的主要是创业板、中小板了，强于主板，沪市主板，强于51050，这个还有就是小票啊，这个胜于大票，这是几周以来，尽管这周总体都是调整，但是相比之下还是这个小票更吃香，概念更吃香。那今天那个杜教授还是这个生生不息，还是这么这个闻风而动，一飞冲天的，都是新经济的啊，这个独角兽的、富士康的、小米的，工业互联网的，这个包括宁德时代相关的啊，全是这个打得最猛啊。那么其他的大科技类的，什么软件啊，什么也都有所表现。那么至于这个别的板块，那就是这个雄安啊有所移动啊，什么这个地图上的有点啊，这个朝点地图什么的，但是都是或者说小板块，估概念啊，锂概念啊，但是这都是很少的股票。这个汽车整车啊，这都是这个没什么大的蹦头。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下周恐怕是这个进入三月下旬了。 对 啊，恐怕就是我原来就预测，就是市场可能更加的这个。就是有点疲软了，尤其是主板。那我们看到这周的这个银行，在连续几周下跌以后，目前这周啊，除了农行啊，农行涨了1.24%，为什么能涨？就是周一公布它要定增啊，这个1000亿，增发价。基本上差不多就以净资产数4.15块定增，那么它冲了一下高，那么今天收盘还是跌倒挂啊，在4.07块上啊，比初次定的这个价格，当然没有最后确定，比4.15块还便宜了8分倒挂。那么但是它还是周红盘的，涨了1点多。你再看那三大行，那就惨点了。你比如说工行跌了2点多，建行跌了4点多，这一周啊，周跌幅，中行也跌了1点多，啊，这就是我一个月前这个29号就说这个问题，银行的这个软肋在哪儿，今年的攻坚战它可能是有点得有点这个伤亡啊，攻坚战打攻坚战就得付出点代价。代价包括这个什么减少分红什么这个冲销利润等等，所以它是表现的比较松。那么还是我那句话啊，这叫这个主板的大周期的我还是看淡啊，可能今天大半年都淡啊，因为银行是这个原来来讲市净率市盈率是最低的。 是的。 他就跟那个华军武前几年有一个漫画的武道山开店是吧，好多我写完了以后7月9号2月9号我就写有人不明白，所以我今儿博士我解释什么叫武道山开店，就是他画那漫画，武道山不是矬吗，不是矮吗，那伙计都得蹲着走，都得救他啊，都比他还得矮，因为他是老板啊，武道山开了店了。所以我这比喻就是什么呢，这个银行都怂了啊，都是这个，那么其他的 那就有还有什么蹦的地儿，就这周期股啊，所以大盘指数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我们还是要着重这个新经济。 嗯 啊，这个从三月从这个上月26号新华社这个文章啊，就是说这个中国资本市场的 PATJ， PAT 勾梦该圆了啊，完了紧接着什么富士康36天国会啊，什么现在这个宁德时代小米都要提速上市啊， 嗯， 这个真是落地真快啊，这个连篇累牍的都是鼓励这个新经济，尤其是今天我提醒大家，可能是大多媒体和观众都这个市场中人都没太重视的， 嗯， 就是一件不太同寻常的一件大事，也佐证了也强化了新经济的重要性啊，拥抱新经济，就是什么呢，今天上交所表示题目就是2018年将深入实施新蓝筹行动啊，吸引更多优质创新企业选择本所上市，选择沪市上市， 嗯嗯嗯， 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加强加快优质上市资源培育，突出对国资重器独角兽企业的上市服务。我们知道上海市场啊，本来是主要服务于大型央企啊、国企啊这些个大型企业的融资场所，是吧？ 嗯， 小票新经济都是归创业板、中小板，这个绅士。但是今天他明确提出来，也要争着这个拥抱新蓝筹，也就是新经济。这是有点不同寻常，就可见这个政策这个扶植新经济的力度啊，那独角兽是国之重器啊， 对 对， 对， 所以今天是这个独角兽涨，就这几个概念，这个独角兽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米什么这几个是冲的最高的，但是我提示大家，其他的大科技概念，比如说5G 芯片、集成电路，比如说智能制造、软件等等。这些个是其次了，但是它没那么猛，但是可能走得更扎实， 嗯 啊，这都是主要关注对象。也就是说，从这个行业上看，就是大科技 TMT 类， 嗯， 从类别上看，就是我常说的轻资产类，啊，轻资产，什么叫轻资产？就包括传媒，这是沾边，今儿都动了，啊， 嗯， 就是说。不是那个工业的东西啊，就是那个轻资产类的东西。 嗯嗯嗯。 啊，有电脑、办公桌的，啊，没大厂房、大机器的，那当然那个里也在也有，但是主要是科技类。我 说 让大家这个把主要的方向啊瞄着这儿。 嗯，好的，好的，谢谢您给我们带来了连线，感谢您。 好，谢谢。 哎，再见。好的，连线过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啊，这个今天保险这一块又会跟大家关注哪一方面，哪一个领域呢？我们先进一段片花。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到咱们的节目啊，刚才也说了，在周五肯定是跟保险有关的话题，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关注怎样的一个保险的领域或者怎样的一个范畴呢？其实编辑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给我们出了一个特别怎么说呢，让人觉得心旷神怡的一个标题，叫做春暖花开出去玩给孩子做哪些保障先啊，把这个先字放到了后面，就证明可能它会有一个先后的顺序。那然而在你购买保险的时候，是不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先后顺序，就是我先买哪个再买哪个，这样的一个逻辑思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那今天也是为大家请来了咱们友邦保险的寿险顾问温阳，请他一起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好温阳。 你好浩阳。 嗯，我刚才就说了啊，就是你先告诉我这个逻辑对不对？比如说， 嗯， 哎，我们今儿要带孩子出去玩了，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要买保险，是不是我可以先买哪个，然后其他的我不着急，我先把哪个买了，再过一段时间再买别的，这种思路逻辑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你认为？ 嗯， 怎么说呢？ 嗯， 其实也对也不对。 嗨，这对，为什么说对呢？ 先说它的正确性吧。 嗯， 就是说，如果之前没有配足商业的医疗保险的话， 嗯， 那其实呢，现在的孩子呢都有医保， 都有医保，对， 对对对，嗯，然后。嗯，比如说临时要出去玩， 嗯， 那么家长预计到今天周三吧，那么我们，比如说打个比方，今天是周三， 嗯， 我呢预计带孩子周六出去玩， 嗯嗯嗯， 那其实完全可以临时的给孩子买一份补充一份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嗯， 因为它的生效期是非常快的。 哦，这生效期就是基本上我周三买，我周六出去玩就能用得上了。 对对对， 嗯， 这样的话呢，起码就是说心里比较踏实，有一份比较好的保障。 嗯， 这是对的。 对，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可以先买这个意外险，这是对的。那你刚才比如说我出去玩啊，给孩子先买哪个，然后不着急，剩下的不着急啊，我过一段时间再买，这个观点又错在什么地方呢？ 是这样的，如果带孩子在郊外游玩或者是在外地游玩， 嗯， 并不是因为意外伤害，比如说磕了碰了， 嗯， 或者说是被蛰了、蚊虫叮咬，或者说因为植物过敏而造成的这种需要就医，而是说孩子呢，感染上了风寒， 嗯， 或者是感冒，那么这个时候呢，嗯，就需要一份，嗯，比如说那个肺炎，那有可能就要进医院去住院了。 嗯， 那这时候，意外伤害保险它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那么这时候，如果孩子有最起码的社保，它是可以报销一部分的费用的。 嗯， 但是您也知道，现在一个是就医环境会有所不同，而且现在医院儿科门诊确实和急诊确实是人满为患。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份比较好一些的商业医疗保障的话，那起码能够保证孩子尽快就医，而且他的所有的这些费用也可以通过商业医疗保险给覆盖住，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也不对。 嗯，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听我给你讲一下，你看我说的这个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出去玩，我不说是在北京，我去一些其他的地方玩。 嗯， 去其他地方玩，首先你刚说，最好是有一个意外险。 对。 这样的话，比如说孩子那个爬山啊，把腿划破了，或者到这个海边跟礁石亲密的接触，把手划破了。 嗯。 这样的一些啊，就给孩子带来的伤害，这个意外险是可以管的。 对。 那但是呢，我们对于小孩，比如说出去吃东西吃不好了，这个拉肚子了， 嗯， 对不对？或者说就感染当地这样的一个某一个流感的类型， 嗯， 那很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大家会觉得那感冒了，那拉肚子，那吃药不就完了？ 嗯， 就是社保是可以包含在里面的， 嗯， 但实际上如果说在当地有一个特有的一个疾病的种类， 嗯， 或者说因为这个水土不服等等，他那些普通的这个药是没有办法给他治疗的， 嗯， 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另外一个叫做医疗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对对对，您说的是对的。 是这个意思吧？ 对。 行，那咱们今天话题就是从这儿开始了。 好的。 说跟孩子出去玩也好，就是给孩子带来的这些保险也好，其实说到最基本哈，有一个学平险，这个相对来说大家是知道比较多的哈。 对，这是比较普遍的一个险种。 嗯， 大家呢，家里的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都会和学平险打交道。 嗯。但是学平险也有自己的一个相对来说它的一个范围，是必须是怎么着？在学校， 对 啊，比如在学校发生的一些问题，这个才是学平险包含的。 对， 嗯， 学平险呢，它包括的范围，第一个是年龄范围， 嗯， 是3到18岁， 嗯， 第二个范围就是是在学校发生的一些医疗紧急事故，学平险是能够覆盖的。 嗯，出了校门这再怎么着，这学平险都不认了。 哎，对， 是吧？ 对， 嗯， 再有就是学平险呢是报销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支出。 嗯 嗯，还有就是学平险呢，嗯，怎么说呢？它的额度是有限的。 就是报销的额度是有限的。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如果是真的，因为一些大的创伤，需要一些进口的药啊，或者是需要 更高额度的医疗支出，那其实学病险覆盖的只能是稍微比较低一些的范围，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普及大众的一种险种，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那基本上它的差不多形容一下就是磕磕碰碰了抹个药水什么的，它是能包含在这里面的。 对对对，但是 其他的治疗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费劲了。 对，但是进口药水可能就是说医保范围外的，比如进口药水啊，或者是进口的创可贴呀，或者是缝针的时候这个进口的线啊之类的，可能就不包含在内了。 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很多的时候会跟大家提到进口啊进口，其实我们不是要宣扬说进口的东西就是比较我们国内国产的这个东西要好，而是说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把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以及它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包含的不同的范围跟大家阐释清楚啊，这样的一个目的。 对。 那实际上刚才从你的这个讲述当中我们了解到，可能所说的这个血病险是跟这个社保挂钩的，对不对？ 对。 那我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问到这个关于学生的保险，这个学生大概我们现在给他划定范围也就是学病险的这样一范围，3到18岁。学生保险它的种类有哪些，它覆盖的伤害范围，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能包含的这样的一些范围都有哪些呢？ 学生保险呢，如果是给学生，先是界定学生吧，比如说是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这是学生的范围， 就3到18岁嘛， 对对对。如果要是再扩大一些的话，那其实等出生30天到18岁之间，其实都需要一些未成年人的儿童保险。对，它需要哪些保险呢？首先是社保是一定要有 的，对 对，它呢，确实每年能报销30万的额度，而社保范围内，用药报销也是能解决很大问题的，对，再有就是常规的是儿童重疾险。 儿童重疾， 对，它是可以负责到儿童的大病啊，儿童的高发性疾病呀，然后呢，这样，比如说有几十万的保障额度，那关键时刻它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对，然后再有就是儿童的一般医疗保险。 一般医疗保险， 对，一般医疗保险呢，它覆盖到比如说住院、手术，以及住院带来的门诊费用， 门诊 都可以覆盖。然后商业的医疗保险呢，它还可以覆盖到医保范围外的用药和处置的费用，以及病房的费用，这些都是可以涵盖的。 这个也是一般医疗保险呢，还是说相对来说已经涉入到一些高端医疗保险？ 一般医疗保险 就包含哈。 对，然后再有进一步就是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就是比学平险要能够范围稍微大一些，然后呢额度保障稍微大一些，然后就医的条件也更好一些，这样一个商业的意外医疗补充保险。 差不多就这些是吧？ 对。 那上半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具体关于这些保险它都有哪些作用，或者有哪些额度跟项目方面的关系呢，咱们稍微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呢，回来接着跟您聊跟孩子有关的保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见。 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小黑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南部有零星小雨或雨夹雪，夜间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郝阳。今天呢，在直播间要跟大家关注到这样一个保险的话题，或者保险的领域，那基本上都是孩子的啊。因为其实在保险的这个我觉得人群当中，很多人也是把这个目光都投在了孩子身上，觉得可能孩子有一份保险啊，作为家长也好，或者作为爷爷奶奶也好，都觉得心里边特别的安稳，都觉得比给自己上一份保险，给孩子上一个保险，我觉得都踏实啊。不知道温阳是不是我这么一个理解对不对？在这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里面， 是国内传统的家庭普遍会这样的理解， 对吧？ 但其实从我们保险行业的角度来讲呢，其实第一位是要给家里的顶梁柱上一份。 对对对，我希望在很快的时间，我们这个作为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啊，在这样的一个观点上能够转变过来，因为只有你被保障了，你的家人才能更好的被保护起来。 对，是这意思。 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聊到了，就是说这个学生的保险都有哪些种类啊，刚才你提到了包括有社保，包括有这个儿童重疾、一般医疗、高端医疗以及意外险，是不是？ 对。 那这些所谓的险种啊，它覆盖的这个伤害范围是已经都包含了吗？就无论这一个个体他在哪方面受到了伤害，他是不是这些有只要有这些保险在，他都能包含在里面？ 基本都覆盖全了。 基本都覆盖全了是吧？ 对。 嗯。 因为是一般医疗呢是覆盖了住院，还有就是住院带来的门急诊费用，以及就是说医保范围外的各种费用。然后呢，意外伤害呢是因为意外而产生的各种伤害，那么它也是覆盖的。比如说意外伤害需要就医啊，需要住院啊，需要手术啊，这些都包括了。所以基本上都是比较全面的了。 嗯嗯嗯。 嗯，但是如果说是其实有一份比较怎么说比较全面的保险，无论是意外伤害，还是一般的医疗，还是无论是二甲医院、三甲医院、私立医院和昂贵医院，这些都覆盖的话，那这买一份高端医疗其实是非常省心的。 啊、哦，直接买一份高端医疗，就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险种都能够包含在里面吗？ 对对对。 啊，但是那它前期的投入相对来说就会大一些，是吗？ 嗯，对，因为高端医疗它是覆盖到全球以及全球国内以及呢、门诊急诊费用，所以它的费用相对比较高。 嗯。那我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作为父母也好，或者说成年人也好，自己如果生了病，一般就是能扛就扛，扛不了了吃药啊，吃药不管用，我们再到就近的这个社区医院去看一看。 嗯。 但是当这个情况发生在了孩子身上，这个态度就有非常大的转变。 对。 特别是现在，就很多这个家人啊，孩子但凡有一个头疼脑热的。社区医院都不带看的，都不带瞧的，直接抱着孩子就去这个私立医院啊。 那是天下父母心，一定是在父母能力范围内给孩子最好的医疗救助吧，或者说是及时的这种医疗救助。 对，但是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因为毕竟啊，这个我们去那些私立医院也好啊，或者说那些大医院的那些国际部也好。他所面临的这个费用也是很高的，就与此同时，我们如果说买刚才你说的这个高端医疗保险，这也是需要你前期有一个很大的投入，对不对？但实际上很多的家庭他有这个想法，但自己的可能这个经济实力就并没有很高，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我如果说要带孩子啊，这个磕了碰了也好，我带他去私立医院或者什么的，我只有买了这个高端医疗保险才有可能包含这些呢？ 也不尽然。 不尽然。 对，虽然高端医疗呢是基本上是全都覆盖了国内国外，以及是各种的昂贵医院，像和睦家以及私立医院美中宜和，还有是像协和国际部，这些高端医疗都可以覆盖的。但是其实低配版一些的，比如说普通的意外伤害保险也是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到这些医院去及时的就诊的。 哦，也就是说我去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私立的，比较就是平常看起来就是很高端的那些医院，啊，去看病啊，但是呢我不用买高端医疗险，我比如说我这孩子是腿磕破了，我只要手里有一份这个意外险啊，儿童的意外险， 对， 我就可以到他们的医院去看，然后这些费用包括门诊的费用都是包含的， 没问题， 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 对，这个啊，你说， 它是本着就近原则以及必要的费用的原则，就是说只要是有任何孩子因为意外导致的伤害，那么家附近有一些更好的医院，它呢有这种门急诊，以及呢有这种怎么说24小时的接诊能力，或者是二甲以上的医院，我们就都可以去那儿去做一些包扎呀，或者是处理，这都没有问题。而且呢，也包括了一些比较好一些的用药或者是仪器呀，处置费用，这些都是可以覆盖的。 嗯，这一点我希望就是很多朋友都注意到，就假如说我们想要去这个，比如说家里附近有一个这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医院啊，想带着孩子去，但是呢我们手里又没有一份高端医疗的保险，因为它太昂贵了。 对。 那我们买一份意外险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可以满足我们这样的一个就医的要求的。 是可以。 但是前提是就是自己的孩子现在要去医院的这个理由是因为一些意外的事件。 对，比如说猫抓狗咬，需要打一些狂犬疫苗，或者说是蚊虫叮咬，或者说是因为有一些郊外的植物会让人孩子过敏，以及说是因为不小心的骨折磕伤碰伤需要缝针，那么如果您家附近有一些比较医疗条件好一点的医院的话，那么就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对。 啊、 这些意外伤害医疗保险都可以帮助您的孩子得到一个又是良好的然后又是及时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嗯，那么作为这个 意外保险它包含哪些可能突发的一些意外的病症，这个也是需要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哈。然后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自己进行一个筛选之后，你如果是在这个意外险的包含范围当中，你去到这样的一些医院就会给你报销。 是的。 比如说像那些感冒了发烧，这些可能就不包含在意外险的这个范围当中了吧。 对，就是说不是因为意外伤害， 嗯， 而是因为一些常规的疾病，然后呢像流感呀， 嗯， 发烧呀，肺炎呀，这些只能是通过常规的商业医疗保险来去到指定的医院去就医的。 嗯，那既然我们现在说到了这个儿童的意外险哈，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可能近几年他会遇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嗯， 因为现在可以说我们跟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接轨，这个越来越密集，而且作为这个中国人也是越来越怎么说呢，愿意走出去哈。 对。 啊，在近些年可能出去玩的这些出国游的人，这个人数也是大笔的增加。 嗯。 以前可能也就是跟一个旅行团啊，我们去个国内的一些地方，现在很多人啊是选择不跟旅行团啊，单独就是买个机票我就到国外去了。 对，现在是自由行非常普遍嘛。 是是是。那其实作为这个很多的这个家长也非常愿意说，哎呦孩子长大了，那我也要带他见识一下这个大千世界啊，增长他的见识啊，增长阅历，很好，是很好。但是一定不能排除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带着孩子到国外了之后，万一水土不服也好啊，一些意外的事件也好，要就医，这个情况下我在国内的的确确是买了保险了， 嗯， 但是我到国外了之后，这可怎么办？我在国外可没买保险啊。这个时候一般我们会怎么处理呢？因为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就意外医疗伤害保险来说，它是覆盖到全球的就医范围的。 哦。 一旦是在国外有磕了碰了呀，或者说要缝针。或者说是要因为骨折需要包扎， 嗯， 或者是有临时一两天的住院， 嗯， 那么其实该看病看病，该吃药，然后呢该做什么处置都 OK， 到时候拿着您的就诊的病历呀， 嗯， 以及各种的单据回来，那么保险公司会给报销的。 哦，这个牵扯到的就是买意外险。 对。 意外险分不分什么一般意外险和高端意外险？ 意外险就是常规的意外险。 哦，常规的意外险。 对。 就比如说我在国外啊，突发的有了一些问题，孩子哈， 嗯， 我该看病该看病，该吃药吃药，拿着这个单据回来，只要找到保险公司，只要是我有一份意外险的保单，基本上都是能给报的。 对。就像我的一些客户经常是带孩子出国之前，就是说那么温阳，我呢就给我孩子上一份儿童的意外伤害保险吧。 嗯， 然后到国外起码心里会比较踏实一些嘛。 嗯， 毕竟在国外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保险费用，然后呢没有国外的保险，而且国外就医是价格是非常昂贵的。 嗯， 他就医的怎么说呢，他的习惯和国内也不一样，那么我们有这样一份保险呢，到当地就遵从当地的就医习惯，而且呢听从医生的处置，该怎样怎样，等回来的时候呢就报销就好了。 嗯，因为我知道国外也分一些相对来说公立的医院，包括一些私立的医院，这个在这个意外险上有没有区分？ 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分的。 嗯，哦，那这样一说的话就比较明了了。那比如说我在国外，我并不是一些意外的问题，就是我在国外就是发烧了啊，感冒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我在国外就医的话，在国内拥有怎样的一份保单才可以保障我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呢？ 需要可以境外就医全球理赔的，那只能是高端医疗险 啊。只有高端医疗险包含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一般的医疗保险呢，它其实在国内只是分为普通的医院，然后和稍微高阶一些的医院，比如说是国际部啊，还有是更昂贵一些的医院，是有这样一个区分的，但是它并不负责国外的医院。 明白了。 所以一份高端医疗险可以说是走遍天下都不怕嘛。 明白了。 一个其实 保费并不便宜， 嗯， 但是它撬动的杠杆还有是起到的作用是真的是非常大的。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在提倡说大家都有这样一份高端医疗险， 嗯， 只是说它呢可以让我们就医更方便一些。但是如果经济条件有限的话呢，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稍微大众一些的配置，把我们怎么说有可能发生的一些风险也可以稍微规避一些。 嗯，您这儿讲的我就接着往下问了，因为其实你刚讲高端医疗保险它包含的这个面相对来说是最广的。 对， 有这么一张保单，其实其他保单真的是可要可不要了，对不对？有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但是呢，就是这个高端医疗保险，我们也说到，它保障的权，那它势必前期的这个投入就会很多，就比其他的这些保单要多。 其实也还好， 也还好。 其实高端医疗它也是分，其实我不知道这样说准不准确啊，但是我会把它分为低配、常规和顶配。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一份低端的配置呢，它只是包含全球的住院，那么它的费用其实也并不高嘛。 嗯。 然后如果是全球除去美国，然后呢再加上门诊，那可能就是费用更高一些了。 嗯。 然后也要结合我们愿不愿意结合我们的社保来看。 嗯嗯，那其实我们在这儿就想说的是一个预算的问题。就假如说作为这个家庭，他前期预算的的确确是不高，那而且又特别想说，哎呦，我就预算不高，我怎么样能在花越少的钱的情况下啊，给自己的这个保障越全面？这一般该怎么配呢？ 您是能给我一个范围吗？就是说就医范围，或者说是有没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别呢？ 那就比如说先说在中国，那就是他就想把这个孩子各方面都给他保护好，无论是意外也好，还是这个一般医疗也好，他预算可能相对来说就不多，他但是真的很想够这个高端医疗，他够不上。那比如说这会儿应该怎么来配置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呢？ 那么首先呢，且不提重疾吧，因为重疾它是常规的嘛。 嗯。 然后其实，要涉及到重大疾病的话，那可能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嗯。 先说，就是说我们常规的就医范围吧。先配一份常规的医疗保险。 常规的医疗保险。 对对对。 嗯。 常规的医疗保险其实它是涉及到住院，以及住院的时候要涉及到的，比如说再一次的门诊或者急诊的费用，还有就是手术的费用，以及像 ICU 啊，各种的这些费用都包括了。 ICU 的费用也包括？ 对，也是要包括的。 这是普通的，就是一般医疗的是吗？ 对对对，都包括在内。而且呢，咱们看能不能够结合社保，因为一般的医疗保险它是有社保和没有社保的区别，有一个起付线的问题。 嗯， 因为其实医疗保险它价格并不高嘛，可以说这费用并不高，所以它会有一个起付线的设定。 嗯， 那么起付线以下的我们完全可以用医保来覆盖呀。 没错。 对，然后如果我们这份医疗保险不包括门诊的话，也可以用医保来覆盖到门诊的费用呀。 对，医保也是可以覆盖门诊的。 对，然后再有就是配一份意外医疗保险吧，因为它呢也是其实价格真的相对来说算是比较价廉物美的 意外保险。对 对。但是谁能够保证说是我们一年之内不会被刮伤碰伤或者是磕磕绊绊呢？对不对？这样再补充一份意外医疗保险，那么基本上也就可以把最紧迫的漏洞给补上了。 对，就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份一般医疗保险以及一个意外医疗保险，这样两个保单就基本上能把绝大部分的这个漏洞都补上了，是吗？ 对。然后其实前一段时间呢，我的朋友是买了一份 儿童的意外医疗保险。 嗯， 然后他是他们全家和几个家庭一起到澳大利亚去旅行。 嗯，看袋鼠去了啊。 对对对，看袋鼠和考拉去了。 嗯， 然后在这路上呢，孩子因为不小心嘛，把额头给磕了。 哎呦。 对，缝的针很深。 哎呦，还缝针了呢。 对，在当地就医。嗯，下午出的问题，到了很晚才回来，然后回来之后就把这一份单子给报销了。其实他们也并没有想到说会发生这种意外。但是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份保障，或者说有这样一个保护伞，毕竟还是很好的。 是 也是很必要的。 对，有这么一个保单，你自己心里就踏实了哈。 嗯，对。 那刚咱们讲到，就是说如果说预算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先配一个一般医疗和一个意外保险哈。 嗯， 那这样两个之外，比如说我还有点钱的话，接下来你希望我们再配点什么保险类的产品呢给孩子？ 嗯， 除了这个一般医疗和这个意外医疗，是不是就可以够一够高端？还是 其实也是看怎么说呢，看就医习惯吧。也是根据个人的预算。如果说孩子年龄比较小的话，那就像我打个比方，孩子2岁多吧，到5-6岁之间，其实他去医院的频率是非常多的。 对，基本上吧，啊， 对， 就相比较而言， 对对对，如果这时候频率多的话，其实我是建议有一份比较全面的保障。因为你想嘛，如果说是因为一些常规的疾病，肺炎呀、感冒发烧，再加上一些意外的磕磕碰碰，其实一年下来的费用真的是和一个保障全面的高端医疗价格真的差不多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是如果能考虑配一份全面的保障是比较好一些的。而且呢，现在医院也真的是人满为患嘛，有的孩子他需要紧急去就医，或者想给孩子一个舒适的就医环境，那其实这是能解决很大问题的。这是我从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位妈妈嘛，是从我多年来孩子的生病这样总结出的一个心得。 明白了。那其实我刚为什么要跟你说到这个，因为很多朋友在这个购买这个保险方面他会有一些误区啊，有些人就但凡牵扯到医疗的问题，他就说那既然买保险我就一定要买高端，其他的保险保不齐啊，必须买高端，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能够啊，就是说用不用得着这样的一个险种，他都想够高端。那实际上刚才我们讲到，就是作为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一份一般医疗保险和一份意外医疗保险就是足够了。 对，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家庭的收入来看的。怎么说，保险呢其实是保平安的。我们买它是为了分散我们的经济压力的。 是的。 而不是说为了增加我们的经济压力的。 对。就是如果说就是孩子真的你看完了它就是一个小磕小碰。对不对，这个东西你别说一般医疗保险、意外保险，社保都能保。保， 对对对， 而且比如说在学校上体育课，哎呦，孩子摔了一跤，学平险都能保。 对， 对对， 还是要量入为出。 对，你不能说，哎呀，你跟学校磕了，你别动，我过来，我叫救护车来接你啊，给你拉到这个啊私立的高端这医院，我们就走高端医疗保险，其实用不着，对不对？ 对， 因为好像据我了解到，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保险，比如说我今儿把头磕了，他给我保了，我明儿再磕，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给我保了，是这样的一个险种，还是是意外险，还是哪个险种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是意外险， 是意外险。 对，您说的特别明白。就是说，一般的儿童的意外伤害保险呢，它如果是同一个部位一年之内受伤2次，那么它只能报销1次的医疗费用。那么第二次同样是这个地方就不会再给报了。对， 所以其实在保险当中也有它自己的一个限制。 对，因为它怎么说呢，一年无限次的报销，而且每次能报销的额度很高。而且呢又能够覆盖到我们的像 昂贵医院、私立医院以及各种的国际部。那其实每一个保险它的功能或者能达到的能力是有限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真的不是说我买了保险之后我就可劲儿造，我就随便造啊，不是这样的啊。保险公司它也是需要运营的啊。所以刚才跟大家的节目当中，比如说就了解到了，就是这个可能一些人真的是非常这个好高骛远的，我一定要买高端医疗保险，然后哪怕我花很多很多的钱，就本身没有多少钱，我要花很多钱要够这个，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嗯，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家庭情况。真的是不建议说是把保险配置作为这家庭的特别大的重头，除非说是这家庭真的有这么大的医疗需求或者说是消费需求，那可以考虑考虑。不然的话，其实保险是保我们平安，然后帮助我们去分散我们的经济压力的嘛。 那我再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报销哈，那么什么类型的医院它是可以报销的？ 常规的二甲以上医院都可以，是正常运营的，常规的二甲以上的，以及呢，像一些正规的私立医院都是可以报销的。 这个比如说 就是这样一个范围。 这个包含的这个意外险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对。 一般医疗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差不多。 差不多，都是二甲以上医院。 但如果说就是意外险跟一个一般医疗险之间的区别，就是意外险可能相对来说它包含的这个医院更多一些，比如说一些大医院的国际部，包括一些私立医院。而作为可能一般的医疗保险的话，这样的一些医院它可能是不一定包含在内的。 对，意外险其实相对比较人性嘛，在我们必须紧急就医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好一点的治疗环境和好一点的医生，因为毕竟医院它也是以救死扶伤为自己的己任的嘛。 对对对。这么一说也其实真的是合情合理，因为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是谁都没有预想到的。 对。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给你安排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一个就医条件啊，你随便去，然后回来我都给你报销，这样也是比较人性化。 哎，非常人性化。 但作为一般医疗的话，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疾病可能对你来说它不是突发的。啊，它是你可能这么长时间一直带在身上，或者说是由于你一段时间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问题给你带来的。那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你是有一个预判的。 对。 对不对？你快感冒之前或者快发烧之前，你大概是有这个感觉的。 对。然后并不是说我突然得了这样一个疾病了，我就怎么说呢？不及时救助会有生命危险。那这样的情况呢，就可以考虑到一般医疗。 好的。那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在这一个小时节目当中跟这个温阳一起来聊了一聊跟孩子有关的这样的一些保险方面的一些常识。那今天也没有给大家分享过多的案例啊，也希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哎，可以让这个温阳好好跟我们讲一下在自己的从业的历程当中都遇到了哪些非常值得我们来借鉴的一些案例。 哎，我很乐意。 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杨雨欣。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